为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开始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52周年，外国媒体皮特吉发表了文章。俄罗斯的选择报、共青真理报、商人报、耶罗佩远东网讯社、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网报、远东密林、俄罗斯伊尔库茨克体育网、尼日利亚的尼日利亚观察家报、埃及的消息报、科威特的科威特时报，在文称颂了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并发展成为战无不胜的革命政党和母亲党的不朽业绩。俄罗斯的选择报登出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在一起的照片和金正日同志照片。